喂，大家好啊！咁啊，又星期六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继续讲呢个职场怨气啦。咁啊，今日咧又有位嘉宾啊，你系边个啊？ 哎，hello，我系莎莉啊。 系啦，莎莉咧就又再嚟咯，因为咧佢讲呢个节目咧，就大家啲 friend 啊，个个啊，就算唔识嗰啲啊，听到都话哇，好有共鸣啊。咁我哋继续讲职场怨气啦。其实怨气好多嘅，累积咗好耐。 即系讲十集都讲唔晒，讲职场怨气。 系啊，系啊，咁就我哋上一次咧，即系录音咧，咁我哋都讲。咗好多嗰啲揸筆嗰啲，即係譬如老海鮮啊，啲咩啲 manager 啊， 啲 老細 啊， 係啊，啲同事啊嗰啲咩，其實一間公司嗰個組合咧，除咗有GM 啊、老細啊、manager 啊，即係嗰啲咧，跟住一路數落去，原來咧就好似我以前細個聽過話，其實一間學校咧最惡嗰個唔係校長，係校工。咁我哋今次咧就講下寂寂無名。但系佢一个无名英雄啊，值得我哋又尊敬，有啲望而生畏，有啲敬畏嘅咧就 亦都唔得罪得， 系啦，就系阿婶啦，就系嗰啲阿姐姐茶水间嗰啲姐姐啦。咁啊，我都有个古仔嘅，你有冇古仔啊？ 其实古仔啊，咁通常其实我自己对嗰啲姐姐都好有礼貌嘅，系啊，咁即系有时 咁啊，你襟捞啲， 即系都会同佢打招呼啊，间唔中喺即系可能厕所见到倾偈啊，或者斟完水佢帮我洗杯啊，哎呀唔该晒，即系都会唔该前唔该后，但系会有啲即系你知通常啲年纪都系一啲可能即系佢。那個即係學歷，首先佢個學歷唔係話會太高啦，咁同埋佢年紀都有一定年紀，可能都講緊四五十歲，可能都仔大女大出嚟，叫做即係揾份工有份收入咁樣。咁所以其實有時佢哋有不即係有啲師奶性格係都幾令人頂唔順嘅，即係譬如公司啲各急救箱嗰啲藥啊、膠布啊、棉花啊、消毒藥水啊，或者洗潔精啊、簡易啊嗰啲，即係佢係見到佢哋好多時係自己攞啲樽，即係自己一個喺屋企拎啲樽翻嚟咧，擠啲簡易落去啊。 哇，咁都得？ 係啊，跟住或者見到佢個急救箱裏面嗰啲感冒藥啊、Panadol 嗰啲咧，就即係偷偷地咧，然之後可能啲盒有兩排，又搣一排就執落個袋度啊嗰啲，通常都見到嘅，咁但係又。点讲咧？唔会特登去，唔会出声，都唔会出声嘅。即系讲真嗰句， 呢啲下难嘢嚟啊！ 咩一嚟啦，一嚟唔系即系唔系佢唔系攞我啲嘢先啦。第二样其实喂，讲真，佢哋人工都唔高，咁有啲都即系都可以理解嘅。虽然唔赞同咁，所以但系所以其实都相处得都几好噶，系啊。 其实嗰啲阿姐咧，经过好多嗰啲reorganization 咧，以前就绿色嗰间银行咧，就食饭咧就系食十个字噶嘛。即系10-50分鐘食飯啫，咁咧就有一班阿嬸咧就專係煮飯嘅，咁啊若干年前咧就因為佢哋reorganization 啦，咁咧就將嗰班阿姐煮飯嗰班阿姐咧就炒咗，即係遣散佢哋走。咁其實咧嗰啲阿嬸嬸阿姐姐咧，其實幫到其他啲同事好大忙嘅，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好人，但如果佢唔係一個好人咧，即係佢唔係就做得咁好咧，其實對嗰間公司好有影響。咁我都同你哋講嘅，我成日同啲人講就係話，我嗰時做嗰間公司咧，真係咧。做咗咁耐，我做咗3年，真係呢乜嘢人種都學晒，所以嗰度呢學咗好多嘢。 咁人行咁。 係呀，咁我講最值得分享就有兩個故仔啦，咁都係同啲阿姐有關嘅。咁呢就話說嗰時呢我老頂呀，我老頂嗰時我做我老頂直頭 HR Director 啦，都係因為呢件事呢就有一個黑豬啊，即係俾我哋個老細咧就吸咗隻黑豬俾佢，跟住咧就臨尾咧連佢咧陰乾咧過咗幾個月咧，連佢都炒埋。 哇，咁嚴重 啊！係啊，跟住但係嗰陣時我哋另外有一同事咧就喺HKMA 嗰度咧就教書，佢咧就用咗呢單嘢咧就做咗一個 case study 俾佢啲學生。 但係佢呢件事事源係因為一個姐姐。 系啦，就系咁嘅。嗰时 一个姐姐可以将佢拉落马都几犀利。 唔系咁啊，积埋嘅，即系我老细借少少借啲意入佢位啫。咁啊，嗰时咧就咁嘅。咁我做咗一间嘢咧，佢就转 CEO 啊。咁啊，因为咧就旧嗰间咧就做到有啲成绩，即系佢做某一只生意就做到有啲成绩。咁跟住咧就卖俾大陆财团。咁好多年前噶啦，97年噶啦。咁啊就卖咗俾大陆财团。咁啊大陆财团咧就睇翻。就覺得，咦？你買咗俾我就唔俾佢，即係其實佢係家族做嘅，咁咧就唔俾佢嗰個姓嗰啲人咧就坐翻落去做 CEO，咁咧就專登自己咧喺出邊請一個外來人就空降。咁但係你 CEO 接位咧，即係接棒咧，就唔係話一朝一夕接棒，咁咧就一賣咗之後咧，一買咗成交咗之後咧，咁佢就派嗰個新個 CEO 落過嚟。點知個 CEO 咧？ 个 CEO 本身系 CPA 出身嘅。咁、如果听到我把声，啲同事就知道我讲紧边个啦。即系我都有好多旧同事。咁咧就，咁咧佢咧就本身系 CPA 出身嘅。咁咧佢咧就好度，我哋叫做度叔。咁佢又衰、佢嗰阵时咧97年咧，佢系属兔嘅，佢63年出世，咁97年都唔系好大啫，即系30零岁。但系佢咧行出嚟成条叔父咁啊，咁啲人更加叫做度叔，但系佢咧又好孤寒嘅。即系唔知啊，唔知系咪会计佬特别计得劲啦。咁佢咧就点咧？佢咧就着对西装，着住西装就拎住个夹，拎住嗰啲咁嘅公事包，跟住咧佢好衰唔衰就叉住对 Yasaki 波鞋。 Yasaki 波鞋， 咁佢咧点解咧？因为佢咧就周围走，又要落呢度睇，落 showroom 睇，又落呢度睇，嗰度睇，又要去货仓，所以佢我都唔着对皮鞋啦，我就咁着对波鞋，就系西装底。咁咧佢嚟到咧，咁老板咧，即系旧嗰个 CEO 咧就未走嘛，咁咧就唔想话俾人听，俾人哋知道佢就嚟俾人落马啦。咁咧就一手接一手，咁咧就叫佢嚟，咁咧。是牙齿痕咧，就喺呢段时间发生啦。就系、是、个阿叔咧，就其貌不扬，戴副眼镜啊，嘴尖尖，颈长长咁，成个嗰啲咁样嘅，好似人哋教书嗰啲咧。 你讲到好似好刻薄咁样。 唔系啊，佢系唔系好靓仔，即系好嬲忧咁噶。咁啊走嚟公司，咁一开声就话，咁我哋嗰时有个 reception 门口嘅，咁啊 reception 咧就成日行开啊，即系有时行开啊，咁啊就叫呢个阿婶，咁啊呢个阿婶就叫华姐。我哋叫华姐啦吓，改个名啦。咁阿华姐咧就叫华姐替嘅。咁你知 reception 都系揿咩嘅 transfer 条 line 咧，咁啊得咁去顶住。点知咧就系佢第一日嚟，咁啊做俾咗个唔好印象佢。咁咧就走埋去就话，唔该，我搵阿乜生咁讲。你边个搵佢啊？一见佢着到污糟邋遢嘛，你边个搵佢啊？咁喝佢嘛。佢话你话俾佢听，我系我系度叔搵佢咁啦。佢哦，咁啊，即系个阿婶，即系嗰时我哋个阿婶咧要着制服噶。要着嗰啲白色嗰啲马姐衫，黑色裤噶，好有派头噶。咁咧，跟住佢就坐阵啦。跟住咧就 咁个阿婶都唔啱啦，咁冇礼貌。 系啦，咁嗰个度叔咧已经觉得哇，呢间公司点解会有啲咁嘅人嘅？即系我一嚟到已经唔开心。 因为 reception 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嚟噶嘛，有时啲客行上嚟，你第一印象就系你个 reception 咁冇礼貌。 但系因为嗰个阿婶咧，第一佢替去厕所啫嘛，行开，同埋二来咧呢、這个阿婶咧已经喺嗰度做咗7年噶啦，咁谂住自己老屎忽啦，老开先啦。咁跟住咧，咁嗰个阿叔咧就。沉住气就坐低，跟住点知咧就佢 call 咗嗰个老板个秘书，老板个秘书即刻走出嚟，叫佢入去，咁但系又唔会话做到，哎呀阿乜生你嚟咗真系费事，跟住佢都知佢老板就嚟落马啦，又唔知自己个老板带埋佢走，定系继续留任啊？你知有好多人带埋自己秘书走啊嘛， 通常都系， 系啊自己班底啊嘛，咁跟住后屘咧，咁佢咧就如是者般咁佢入咗去啦，跟住就连续成个礼拜咧就日日都系咁嚟。日都系咁嚟，跟住咧就睇 file， 咁佢咧个阿姐咧就已经开始喺度讲话，啊呢个咩人嚟咧？睇佢死人样，成个人哋整电视机嗰啲咁嘅叔，咩头尖压窄冇嚟贵家，成日走过都唔知系咪过嚟借钱啊，即系咩咁，咁啊跟住啲人咧，啲人听到咧就唔出声，啲人有啲人我哋听到都唔出声，跟住后屘咧做好笑，咁咧就咁跟住冇耐呢就嗰、那个人真係走啦，即係啲嘢移交啦，咁呢就开大会，员工大会，咁你就算係阿嬸都要参加㗎嘛，成阵人入晒去会议室，咁就阿郎就话呢、這个就CEO，跟住呢个阿嬸呢就恶咗言啦，原来佢呼呼喝喝嗰个呢就係CEO，但佢唔识收，佢唔识收姜。佢咧就 唔识收啊！ 佢唔识，因为佢喺度做得耐啊嘛，你明唔明啊？ 做得耐即系唔系大晒间公司唔系你， 所以咪佢冇智慧，所以 that's why 佢做阿婶咯。咁跟住咧，佢就咩吓？佢原来佢系 CEO 嚟，跟住即系就食饭咧就佢成日就谂住咧，因为呢个阿婶就好识擦鞋嘅。佢次我哋嗰时咧有个 pantry 嘅，个 pantry 里边咧就可以开到一张台咧，成扎人啲同事喺度食饭，一张圆台咁样嘅，就有晒嗰啲咖啡机啊咩，我哋 pantry 好大嗰时。咁跟住咧。佢好笑喎，佢一路食饭咧，佢就好兴咧，就啲秘书咧就有啲喺度买饭盒喺度食，佢咧就系批定啲生果，整定晒啲生果啊，切好晒啊，挑晒核咁俾嗰班秘书，就谂住咧嗰时我哋有一个行政秘书，跟住就带几个秘书咁啊，佢谂住咧买住班秘书就掂噶啦，咁啊嘛。 点解唔谂下应该买住班老细？ 咁咧跟唔系啲老细通常老细男人多咧就会尊重佢嘅，唔系嗰啲男人都尊重佢嘅。咁跟住后屘咧呢条友咧就即系喺度无的放矢啦，咁喺度咦格格喺度嘈嘅，睇个样啊，头先亚泽冇嚟格格都唔似烧啊，佢初初嚟我啊，搵阿乜生，我仲以为走嚟借钱啊，都唔知咩人嚟咁喺度，咁咧就俾有啲人听到，有啲人唔出声，即系有时走去斟水啊，行过听到又唔出声， 咁啊，跟住好笑喎，咁啊，跟住到冇耐咧就坐定咗啦，即系宣布完之后，跟住就佢就会逐个部门啲人嗌入去话问嘢啊嗰啲，咁咧有一日咧就忽然之间，我嗰时我翻好早噶嘛，咁啊我翻九点，我八点九已经到咗嘛，咁啊跟住咧我翻到去咁啊。攞只杯去斟下水啊，整下嘢咁啊，过咗十五分钟啦，唔好蚀俾佢咁啊。忽然之间咧，就整个 intercom 就同我讲：你有一入嚟我房啊，惊啊大佬，晨早流流血，哇唔通喐我，因为已经知道佢系 reorganization 噶啦，会减肥噶啦。咁我咧已经行入去啦，因为我嗰时做 admin 噶嘛，即系我个部门 HR， 但系我 admin 都系同埋佢哋一齐噶嘛。咁跟住咧，嗰、那個阿度叔咧就撳開 intercom 叫我入去，我驚啊嘛，大佬晨早流流，唔知你咩料噶嘛，咁啊入去啦，坐喺度。咁佢咧就好衰，佢就行去望下，因為佢嗰陣咧佢秘書未翻，因為佢秘書同佢 friend， 咁佢即刻同我講，佢話咧我咧呢輪咧翻咗嚟公司之後咧，我入去 pantry， 我開個雪櫃咧，我見到好多橙。佢好多橙，佢你有冇開過個雪櫃？我冇喎、啊，我唔帶飯嘅。我話咩事啊？係咪個雪櫃有問題？佢唔係，你得閒留意一下，我見到個雪櫃好多橙。咁我咁我呆咗，冇留成公司个雪柜都有橙噶。 啲橙系公司嘅公司钱。 我哋冇叫过有人喺公司买橙，即系用公司钱买橙。佢都系咁问我，我话佢咁啲橙真系唔系公司数噶啦。咁我系啊，跟住佢我见到个雪柜好多橙，咁我呆咗啦。因为就觉得我答又死，唔答又死嘅。系啦，我呆咗，我话啊个雪柜咁多橙，佢系啊，我见到噶。咁跟住冇耐咧，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呢你得闲留意一下阿华姐啦，咁我跟住冇耐呢佢就第二句嚟啦。佢话呢个人呢好可恶。佢就咁同我讲喎，佢话呢个人好可恶，我要一个月之内消失。 话佢好可恶。 跟住呢係佢话佢好可恶。跟住我呆咗，咁我唯有 yes sir 啦，即係收到个命令明咩，跟住扑街啦。咩事呢出咗房，因为佢冇嘢讲喎，出房。我出咗房呢就佢啱啱我出咗房转弯呢佢个秘书返嚟。咁我死啦咩事呢，咁我开始挑起我条筋，我就要调查呢件事啦。 就做柯南啦。 係啦，我好鍾意做柯南，咁我调查呢件事。跟住呢冇耐呢，咁我跟住过咗一两日到啦，咁我已经拗晒头，咁我已经同我老顶讲啦，咁我坐我老顶出面，咁我同我老顶讲，喂阿度叔咁样同我讲喎，点呀，佢话佢都知，咁跟住冇耐呢嗰条死仔呢，即係我老顶呢，即係跟住呢就俾我睇，就俾我睇个 email， 咁咧就喺佢个 mon 度，即系叫我入房，跟住喺个 mon， 即系我老细见完老细，咁佢翻嚟嘅，同老细讲，喂，同我老丁讲，喂，老细今日叫咗我咁样，因为我要通知佢啊嘛，咁啊跟住好笑、哦，咁啊条友咧就俾封 email 我，原来咧就有人投诉，有人投诉，但系点咧？以前我公司咧就联合国嚟噶嘛，咁咧就有一班有几个英国佬，有个英国佬。有两个英国佬，有一个咧就意大利人，咁咧就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咩欧洲人，即系有法国裔嗰啲咧，咁啊都系喺度做嘢嘅。咁咧跟住咧，原来咧投诉嗰个英国佬咧就啱啱嚟，咁佢咧就嗰封email 咧就系俾 CEO 嘅，就话佢话咧我唔知道发生咩事，我觉得公司咧有啲唔妥，有啲唔好嘅举动，就系咧。点解呢咁得意嘅？有啲同事呢，我新嚟我唔明点解有啲同事呢每一日都有橙汁飲。我就冇橙汁飲，但我同阿姐讲，我同阿阿嫲神讲呢，我同阿嫲讲呢，阿嫲系唔俾我嘅。点解会咁样呢？究竟发生咩事呢？ 公平点解有啲。 係啦。跟住佢就话，因为以前呢我哋嗰、那个阿姐呢，佢每一日朝早呢都返去洗晒啲杯之余呢，佢就有张表嘅，系边即系佢记得晒做得耐嘛，记得晒边个饮乜边个饮乜嘅。如果你落咗 order 同佢讲，你话阿华姐唔该你由今日开始你每日都帮我冲杯奶茶啦，佢就会你返到已经有杯奶茶㗎，即系佢就咁样嘅。 咁好嘅。 系啊，哇嗰时佢成皮几嘢个月㗎。 喂，咁但系我唔知啦，如果你话嗰啲产系用公司数米，你话冇理由唔俾个英国佬啦，系咪先？ 系，但系咧咁。那個英國佬就投訴啦，即係個封 email 咁又有一扎嘢。 即 係 佢投訴姐姐蝦佢係嘛？ 即係佢話覺得好怪，我唔明點解其他同事咩？跟住後尾咧，咁我就睇完呢封 email 之後咧，咁我梗係出動啦，因為我老闆即係已經收到有人投訴啦。咁嗰個 CEO 又話要佢消失，話佢好可惡，咁我已經覺得怪啦。咁跟住咧，咁啊嗰個英國佬咧又同我有偈傾。 即係佢嚟咗冇幾，因為佢新嚟嗰陣 orientation 啊嗰啲都係我搞噶嘛。咁跟住嗰個英國佬咧就走嚟同我講，即係我哋問佢啲料，佢就話原來佢咧個英國講俾你聽，真係千祈唔好得罪英國人。英国人啊，真系好阴湿噶，系好阴湿噶。佢跟住点咧？佢原来咧，佢帮我搜集资料，佢就话，佢就话翻俾我听。后屘佢咧就约我食饭，咁啊，梗系去多几个地铁站，费撞到公司人咧。咁你去食饭就同我讲，佢其实已经咧去搜集咗资料，就系话咧，原来呢个阿姐咧就收啲同事$8一杯。咁咧一个礼拜翻五日工噶嘛，我哋咁啊一个礼拜咪四十蚊咯，五百樽四十蚊，跟住一个月咧44就16蚊，160蚊。但系咧如果你嗰日病假，你息 lift 咗咧。佢咧就唔會補翻， 即係佢係賣橙汁啊！ 佢賣橙汁， 佢係擦鞋，因為你話佢擦鞋，我以為你話佢係擦鞋，即係特登自己私人銀荷包買啲橙翻嚟請嗰班秘書姐姐飲。 佢咧就係$8一杯，收咗收人哋。咁跟住咧，咁我就問嗰、那個胡嗰、那個人有須嘅，咁我就話嗌佢做胡須佬啦。咁我問阿胡須佬，阿胡須佬啊，咁你係咪睇住佢收錢？佢話唔係睇住佢收錢，不過咧。我就見過幾次問佢攞橙汁，佢 check 我，就話佢仲即係嗰個胡叔識聽少廣東話噶嘛，即係嚟咗又落下滑嗱老懶咁樣識啦。佢阿姐就話你想飲啊？咩？佢嗰個阿姐都識啲英文嘅。money，no money，no orange juice 咁同佢講。 哦，咁、 okay、啊，跟住嗰個胡叔佬就興啦，跟住咧後屘佢就扎加衣。就問左右隔離，因為佢新啊嘛，啲人唔防佢嘛。嗰、那個、胡叔佬係 sales 嚟嘅，跟住佢就同其他左右隔離嗰啲人，啲人話：哎呀，你想飲好正啊啲橙汁，啊或者啲橙汁好正啊乜嘢乜嘢。咁、那個人咧就專登就卧底就話咁我都想要啊，係點樣俾法㗎？咁所以佢就攞曬啲料話咗俾我聽。咁我 OK 得。 好奸道嚟㗎呢個。 係啊，因為佢嗰呢個阿姐喝佢嘛，佢嬲啊嘛，咁我忍住，我唔同你嘈。佢點解個 CEO 咁憎佢咧？就係、是、個 CEO 初嚟。就要飲嘢，佢就走入去，自己就費事煩。後尾呢啲都係我之後先索到啲料仔。佢又費事煩，就費事叫嗰個舊嘅 CEO 就撳鐘叫阿姐就，我哋嗰時叫佢做 tea lady 㗎嘛，即係佢一定要沖茶。咁咧就唔想佢入去沖茶俾佢，就自己走去 pantry， 咁咧就揾咖啡，揾下咧，佢喺度周圍望，就開雪櫃睇到啲橙佢生翻，跟住阿姐話：你喺度搞咩啊？咩咁樣挖殼佢？咁咪衰咗囉，即係見人哋穿住對扎乜波鞋就睇人唔起嗰啲啦。咁跟住咁我調查呢件事之後呢，跟住證據確鑿啦，後尾咁我真係。 但我想知啲橙究竟係公司數定還是 梗係阿姐自己買啦。但佢嗱我 以為佢咁過分攞公司啲數嚟，即係因為佢買歐華田嗰啲都要，即係咖啡嗰啲都要買㗎嘛。我以為佢係用埋公司數嚟買咗啲橙之後攞嚟仲要揸俾啲同事飲。 跟住我哋呢就調查啦。咁我就攞曬啲資料，但係我呢個當時做緊呢單嘢呢，我就連我老頂我都唔信，我亦都唔會話俾佢聽我有啲咩查到啲咩，我係唔出聲。跟住呢即係費事走漏風聲㗎嘛。咁跟住後尾呢我就有一日就睺佢行轉腳。咁呢就我就行入去個 pantry， 就一開個雪櫃真係全部都係橙喎。咁因為呢有啲人呢就投訴就話：哇，個雪櫃好多橙喎，飯盒都擺唔入點點點。咁個阿姐就會話：嘿，一陣就冇㗎啦，一陣啲橙擺一陣咋嘛，即係佢意思炸咗汁佢咪掉囉。跟住咁我唔出聲，咁跟住唔理佢，睇完之後真係有橙有成，咁我唔出聲。跟住咁同我老闆傾，我老闆就話時機成熟呢就乜嘢。咁但係呢喺調查嗰段時間呢，其中又發生一樣小插曲，即係除咗橙汁都係同一個省發生，就係呢嗰時啱啱暑假。咁呢好得意喎，我哋去廁所呢就喺公司嘅出面，就是、公家廁所，但我哋嗰時呢就公司就全層我哋租晒㗎嘛、okay. 即係我哋買晒，所以個廁所呢走廊位都我哋用埋㗎嘛。咁跟住呢我就洗洗下手，眼尾睄到個阿姐，點解佢企咗喺個廁格面前，嗰、那個廁格係閂咗門，但佢呢就伸隻腳入去，即係企喺度單腳啊，咁就伸隻腳入條罅度，跟住就縮返伸一伸，跟住縮一縮，跟住冇耐呢我就喺度洗手，咋睇唔到眼尾睄到呢嗰道门开咗咯，即系俾个暗号个刺格里面嗰人啊，道门开咗咧就走咗个靓妹出嚟，个靓妹就八九岁嘅靓妹嚟，咁咧就望一望咧就同佢有啲似嘅， 吓，即系 嗰个系个女嚟噶， 佢带埋个女翻工， 系啊，跟住咧咁我就唔出声，跟住咧就 即系佢个女真系长期系留喺个厕所度啊。 唔係暑假，咁佢點呢？我哋公司都幾大，同埋我哋平時呢忙到七彩就唔會出去巡㗎嘛，點會出去巡啫、公司。佢個女呢就佢帶埋佢話佢暑假佢個女冇人睇。 咁咧就帶個女翻嚟，個女咧就冇嘢做咧，就攞住個功課就喺 pantry 度做。咁、咧當老細大老細，佢又冇同我哋出聲。如果你同我哋出聲咧，我哋都話算啦嚇、即係話同你傾下應唔應該帶個女嚟，因為我哋嗰個勞工法例嗰啲保險冇保條靚妹噶嘛，打你條靚妹有咩事咁點啊？係 啊， 係咪先？同埋你勞工處嚟問點解有條靚妹喺度㗎？ 邊個陪、啊？ 係咪先？跟住咧咁啊，佢唔會諗到咁樣噶嘛，佢就會覺得你哋不近人情啊咁。跟住咧個靚妹就喺度做功課，做完功課咧。冇耐咧，佢咧就跟住就譬如有大老细啊，或者个 CEO 都唔知道，我哋全部人都唔知道。譬如有大老细行出嚟啊，或者点样咧，佢咧就叫个靓妹咧就匿埋，一系咧就叫靓妹匿入厕所。咁我 CEO 个男人嚟啊嘛，同埋其他嗰啲都唔理。原来咧嗰班秘书系知嘅。 即系平时同 就觉得系啦，就觉得冇所谓啦。边个啊或者唔得闲凑女啫嘛，暑假去啊又唔系咩一个礼拜上嚟几日啫咁。但系你公司系唔得噶嘛， 系啊啱啊， 系咪先？公司各有各法，家有家规啊嘛，冇理由啊。喂，如果我喺屋企养只蜘蛛，冇人得闲睇住我，系咪可以带埋只蜘蛛翻屋工啊？啱啱先？跟住咧好笑喎，咁啊俾我夹到，我唔出声。跟住咧，我哋见时机成熟咧就话佢，咁我哋就出咗个 email 就话咧。我哋都歡迎呢啲家屬呢啲同事帶啲家屬返嚟嘅。不過呢如果你唔係因為 party, 唔係 base on 有 party 呢或者咩呢就應該呢就唔好帶細蚊仔。同埋呢我哋呢個係商業。 我哋 pantry 又熱水又 係啊，我哋呢個係商業地方，即係我就出咗呢個 email 出嚟。 啊，你出嘅。 係啦，我話我哋呢個係商業地方，咁如果你有啲咩問題，你屋企有啲咩問題，你照顧到唔到個細路仔咧，你咧可以同公司傾或者點樣。嗰個八婆咧就攬住好多嘅假期唔放，你明白嗎？佢攬住假期唔放。你可以放假去陪佢啊，佢又唔諗住假期唔放，跟住咧，我一出咗個 email 之後咧，就成扎人就敵對我咯，即係話我唔啱啦，乜嘢乜嘢，跟住咧咁咧佢咧，我都未嗰、那個阿姐惡到咧，我出完個 email 一個鐘頭到咋，佢自己走埋嚟我個位度鬧我啊！你而家咩意思啊？咩咁樣喎、啊？ 哇！呢啲惡人先告咗我， 係啊，好惡噶。跟住我就話我就話不如入房傾啦。佢话入咪入，使乜惊你啊？嗰啲咯，原来咧佢做咗七年，佢就两朝元老嚟嘅。因为我入去做嗰阵咧，就系个细仔当政，佢咧就系佢嗰个呢个家族个老豆，即系嗰个马来西唔系嗰个印尼华侨嗰一代，佢已经喺度做，所以佢就以为自己啊 资币 系啦，三朝元老就点知佢又。醒唔起，賣咗俾第二個嘛，已經而家咁啊，跟住咁好笑喎，咁啊喺度嘈啦，佢一嘈就好啦。我個老細嗰時都奸嘅，即係我老頂嗰、那個，佢喺個入去， 就係等佢嘈啫。 係啦，佢就話而家入去未入去，使乜驚你啊？我入去同阿乜生講咁，使乜同你講啊？你今次死硬啦，即係喺度鬧我。咁我同埋佢一齊入去，咁啊兩個坐喺度，跟住咧我老細就直頭開個波就話：你知唔知我哋已經發現咗你賣產就？跟住佢呆咗啦，跟住話咩啊？而家呢啲啊，关你咩事啊？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卖咗好多年噶啦，咁讲、啊。跟住咧，我老顶嗰阵咧就 啊，都真系几， 我老顶喺嗰度做系会翻一年嘅，嗰阵佢都系新，佢已经恶咗言，跟住佢就话。你知唔知咁样做犯唔犯？犯咩犯？我而家又唔系偷，又唔系抢，即系喺度闹翻我哋转头，好恶。跟住咧，有啲人喺出边咧都听到，即系都走过嚟装一装。咁咧嗰阵时就 OK， 即系就好彩就我哋嗰 team 人咧就两个人咧就即系点讲？有两个人都系一个女仔系 MBA 嚟嘅，一个男仔咧就都几正气嘅。那个男仔咧就知道呢个阿姐有问题噶啦，早即系都佢都有帮我搜查。咁咧就见到啲人望嚟望去之后咧，跟住咧就做护法，就即系喺出边望翻啲人。咁啲人望見到有人夾住就唔敢即係做啲乜嘢咁啊，咁啊知道我哋入咗捉佢入去洗佢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嘈啦，個姐好嘈啦，又話乜又乜，佢就話咩又唔係偷又唔係搶，我賣咗好耐噶啦，你情我願，我哋私下收錢。跟住我老闆咧就話佢：你用咗公司嘅電，你用咗公司架榨汁機，你用咗公司個雪櫃嘅資源去買橙汁而達到你嗰個效果。佢而家咧，我哋收咗投訴，有人話你咧係咁樣，你知唔知你未得我哋同意，你咁樣叫非法收受你啊？你咪去報 ICC 啦，乜嘢乜嘢？跟住咧，我老闆都冇去扶佢，即係爛到咁樣。 即 係 泼妇嚟喎呢啲。 係啊，爛到咩？跟住咧，臨尾咧，我未曾洗佢之前咧，我就俾我 check 到佢老公咧，當年啊，佢老公當年咧就喺鄧兆堅醫院嗰裏邊做嘅。咁我就同佢講，我話你有啲咩事？拉咗你老公有冇影响呢？我吓佢嘛。跟住佢就话乜嘢乜嘢唔怕㗎咩咩，我唔驚你啊，你咪拉，叫差人拉我咩。我话我哋唔同你嘈啦，我话你自己考虑下啦。如而家呢你嘈到咁样，你睇出面几多人来人往喺度讲啊。我而家话俾你听， 如果你听日再叫你个女过嚟呢，你已经系我已经出咗 email， 如果你听日再叫你个女返嚟呢，呢、這个公司我就可以炒你。因为你已经唔啱啦，带个女返工、我话一毫子都唔使补俾你。你知唔知你而家呢，你而家咁样卖产值化呢系非法收受利益，你亦都冇同我哋公司讲过，同埋你卖咗产值嘅利用呢唔系同我哋公司分。而唔系我哋公司叫你做阿嫲嘅时候叫你卖橙汁。 佢哋用工作嘅时间去搵。 用公司资源㗎嘛。咁跟住我咁同佢讲，我话你返去，我话你老公都系公务员。我知道你老公做邓兆坚，佢呆咗嘛，佢唔知道我查到嘛。我话你返去同你老公讲，问下你老公，你老公系公务员，个个都上过 IC,AC course， 你问一问佢咁样啱唔啱。咩公器私用咁话佢。佢跟住呆咗唔出声。跟住呢就嘴藐藐咁行咗出去。跟住呢我老顶就话咁点啊，我冇啊，一系你就快啲呢，你就而家即刻出信炒佢。如果唔系呢，佢一话辞职呢就补晒啲假期俾啲。点知我老板就衰，就话我睇佢唔敢嘅，佢而家咁样呢，我諗佢唔敢嘅，等佢再咩先，我话唔好啦，我话阿铎叔叫我哋话佢要消失㗎。跟住点知拉紧脚嗰阵，嗰条八婆就走入嚟话，即系走入嚟啊，就话唔使你炒我啦，我而家自己辞职。 哦，咁你哋就要保价啦。 咁我哋咪保晒啲嘢俾佢囉。咁、跟住我哋就即刻同嗰、那个我哋就话唔系你话辞职就辞职㗎啦。唔系你话唔系你而家我哋话完你揭发咗你之后你话辞职就辞职㗎啦。 咁但係佢辞职 suppose 佢要保返代通知金俾你哋，咁如果佢即日走嘅话系咪， 佢唔系即日走，佢就话自己辞职，咁即系佢辞职佢俾一个月，咁你一个月喺度玩嘢，唔知俾啲咩口水你饮你都唔知㗎嘛。咁跟住咁我哋就喂唔系你辞职就辞职㗎喎。咁跟住呢我哋就话跟住我哋就话我哋公司都考虑未必接受你辞职㗎喎。咁跟住就带返去啦，因为佢唔识嘛。咁佢就走出去，点知呢嗰班秘书呢，我讲咩，嗰班秘书收到风之后呢见到唔对路啦，即係见到我哋 management 发恶啦。哇几现实啊，佢走去嗰啲秘书度叫啲秘书帮佢呢，冇人睬佢呀。 都 人哋供緊层楼㗎嘛，冇人睬佢。跟住 呢 跟住后咩呢，咁我哋个 CEO 就知道发生咁第一件事，佢闹我哋，佢哋睇到嘛。咁跟住呢就嗌咗我哋入去，嗌埋我老顶入去，嗌埋出粮嗰个姐入去，我哋有 HR 有个人出粮㗎嘛。咁就嗌埋佢入去就话而家呢个姐呢咁样做法呢，算啦，佢都做咗咁多年啦，佢话佢都做咗咁多年啦。我哋唔好咩，就当佢辞职，当佢自己辞职，补返晒俾佢走啦，就唔好咩啦，唔好断佢米路啦，封 reference letter 写返话我哋lay off 佢就算，即唔係话唔係话 lay off,lay off 係另外话佢自动辞职，我哋出返封 reference letter,就话佢而家辞职呢就唔使返嚟啦。但呢一个月里面呢佢就唔可以再，即佢唔可以再返返嚟公司。 哦，即系当佢哋即日 系啦，但系就 大家丢咗， 系啦，就咁样补翻晒啲嘢俾佢就算啦，无谓啦。佢话讲真，跟住我哋初都嗰个阿铎叔都话，讲真，如果你而家佢话辞职，佢你朝朝佢俾杯水你饮，你敢唔敢饮啊？咁我哋谂下又系，等下佢喺度系咁整烂晒你啲嘢，或者点样，或者日日喺度嘈，即系有客嚟嗰阵，喺出边呱呱嘈，借过啦嗰啲咧，你未死咁啊？咁跟住后屘咧就等呢个阿姐自己辞职啦。 哇，都 几恶啊！顶佢个肺啊！ 即系阿姐好恶啊，真系，但系都几神奇。我觉得呢样嘢真系都冇谂过会喺 office 度。 后屘仲好笑啊！我哋要佢咧，一嗰日发生咗之后，我哋要佢咧尽快撤离啊嘛。你知唔知佢嗰个 pantry 收埋啲咩？收埋隻鑊，收埋个睡袋， 收 系啊，收埋个睡袋，收埋张嗰啲好薄嗰啲被咧 ，B B 嗰啲被咧，原来可以瞓觉嘅被啦、拖鞋啦，哇，好似当佢屋企咁啊，系啊。所以呢嗰啲阿嬸咧，即系如果系一个好嘅咧，就真系孝庄咯；一个唔好咧，就西太后咯。真系好难顶啊！ 都真系几 经典啊！ 经典啊！经典啊！真系冇谂过，原来阿姐可以咁黐线。 因为初当日我同嗰阿姐出咗去之后咧，咁即系之前 PM 嗰阵咧，我同我老细都嘈过噶。因为咧，其中有啲中间有啲位咧，就系话我老顶就话佢咁样带个靓妹翻嚟算啦，嗰几日我话阿哥哥。我话我做 admin 噶，我哋啲保险系冇保佢噶。仲有，如果有人嚟巡，点解会有个靓 妹，有个九岁靓 妹喺度咧？佢靓 妹如果喺度整亲跌亲，咁边个赔咧？我佢而家一味话冇嘢啊！我带个女翻嚟有咩嘢？我负责咩？佢而家梗话冇嘢啦，等佢咧乒乓扑身，或者有啲咩夹到佢，佢啊，哎呀，你哋点啊？咁到时你就烦啦，话 系啊， 咪好戆居咯。好啦，今集讲住咁多先，下次讲第二个阿婶啊。